民长记第十八章。那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同时单支派仍在寻找居住的基地，因为直到那一天，在以色列支派中，单支派尚未得到基地。于是单子孙从作大和厄士陶尔由全家族中派了五个勇敢的人去窥探侦查那地方，对他们说，你们去侦查那地方。他们到了厄弗拉因山地，来到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过夜。他们在米迦家附近认出那少年勒卫的声音，就过去向他说，谁领你来到这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职务？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他聘了我做他的司祭。他们对他说，你求问天主，使我们知道我们将走的路顺利吗？司祭回答他们说，你们平安去吧，上主必使你们所走的路顺遂。于是那五个人就去了，来到拉伊市，在那里看见城中的人民安居乐业，一如七东人一样平安无虑，地产丰富，一无所缺，并且他们离七东又远，与阿兰也没有往来。当他们回到作腊和厄士陶尔自己弟兄那里时，弟兄们问他们说，你们带来什么消息？他们回答说，起来，让我们上到拉伊市去，因为我们已查看过，那地真肥美，你们还等什么？不要再迟延，赶快去占领。到那里去，是到一个不设防的人民那里去，地面宽广辽阔，天主已把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方物产丰富，一无所缺。于是有600单支派的人带着武器从作腊和厄士陶尔出发，经过山路，在犹大克里亚特耶阿灵安营，因此那地方直到今日叫做丹营。这地是在克里亚特耶阿灵西面。他们又从那里经过厄弗拉因山地，来到米迦的住处。当时先去窥探那地的五个人告诉弟兄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在此家内有厄福德、特纳芬和一尊神像，现在你们要决定当做什么。于是他们转入米迦的住宅，来到少年勒卫人的屋里，向他请安问好。同时那600单人带着兵器站在门口，先去探地的那五个人就上去进到里面，要拿那尊神像并厄弗德和特纳芬。此时司祭和那600个带武器的人站在门口。当那些人进入米迦家里，拿那尊神像、厄弗德和特纳芬时，司祭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掩住你的口，跟我们去，做我们的师父和司祭。你做一个人家的司祭好呢，还是在以色列中间做一个支派、一家族的司祭好呢？司祭满怀高兴，遂带了厄福德、特纳芬和神像到了那些人中间，他们遂转身回去，把妇孺、牲口以及辎重放在前方。当他们离开米迦的住宅相当远的时候，米迦和米迦家附近的人都聚集起来去追赶丹的子孙，他们向丹的子孙呼喊， 丹的子孙回过脸来，对米迦说，你叫喊什么？米迦回答说，你们把我所制的神像和尸体都带走，我还有什么呢？怎么你们还向我说，你做什么？丹的子孙向他说，不要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免得我们中间有暴躁的人打击你们，使你和你全家都丧失性命。此后，丹的子孙继续前行，米迦见他们比自己强大，就转身回了家。丹的子孙带着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私有的司祭，来到拉伊市，到了一个平安无虑的人民那里，用刀剑杀戳了他们，放火烧了那城，没有人来援救，因为拉伊市离七东很远，与阿兰又没有往来，这城位于贝特勒和布山谷中。丹的子孙重建这城，住在那里，按他们的祖宗以色列所生的儿子丹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丹。其实这城原先名叫拉伊士。丹的子孙把那尊神像立起来，梅瑟的后裔格尔雄的子孙约纳堂和他的子孙做丹支派的司祭，直到该地被掳掠的十日。天主的殿在史罗多少十日，米迦所做的神像在丹支派中也立了多少十日。